Hello， 各位好，次文化又翻嚟啦，系阿凡、Dino、 阿虎， 系阿虎啦，冇所谓。 有不虎， 好，有不虎。 一嚟我哋， 好啦，我哋转 睇 mon， 我哋 系啦，我哋睇我哋嘅背面，哇， 又睇下纹身，睇纹身，我哋都系即系想了解纹身， 好中意文化，你哋真系， 好想了解纹身啊，即系呢啲嘅嘢啊，即系其实，即系我谂观众。或者有继续睇到第三集嘅朋友， 都好想了解一下 第三集嘅， 好都好想了解一下呢两位客人咧。嗱，好想问一下佢点解会纹呢一个图案啦、 啊？一定中意白雪公主啦，我可以分析到。其实佢仲有嗱，飞天少女警系啦， 哇，真系好眼利喎、啊！ 我少女情怀，佢集中喺啲美术度， 集中噶、 啊， 你真系我 focus 冇错嗱。嗰啲小鹿斑比啊，嗰啲好明显系迪士尼派嘅 公主小公 主。因为你上集咧度讲咧，其实就系话其实有一啲嘅纹身 model， 同纹身馆系有一个交易嘅。 哦，呢啲系 suicide girl 嚟嘅， 系啦， 呢啲系点啊？自杀少女啊！ 自杀少女好出名，其实 系啊。咁其实系一啲纹身女仔咯。讲完啦， 即系纹身女仔其实就系话。纹身在外国比较普遍流行的时候， 即其实 有很多人都喜欢。 其实你做那些叫什么呢？其实你做 Playmate 差不多而已，不过没那么高。 即是花花公子那些套路。 即你是啦，你又未去到花花公子，不如纹几个纹身去做 Suicide Girl 啦，去做自杀少女啦。 是啦。自杀少女其实是因为最初开始那个 page 啊，那个网站啊嘛。嗯就即系唔系真系佢哋会自杀，只不过系有一种咁嘅 纹身嘅女郎就有咗自杀少女呢个名，就是、suicide girl。 咁样跟住就总之就喂呢种 model 即系特别修纹身又 sexy 又表达到美态嘅女仔咁样。咁嗰阵时就佢哋纹身系唔使钱噶嘛，系嘛？ 啊，系啊，你 即系佢我提供咗我嘅美色同埋皮肤， 系啦。 咁你又可以喺用我身体嚟做一个画布， 系啊，所以其实都系一个另类交易啊。 吓，香港有冇咧？其实 香港少啦，因为你香港咁样企出嚟，始终个文化咧，呢、這个一定系一个不知所谓嘅女仔嚟嘅。我哋亚洲， 我哋真系好保守啊！我哋香港真系， 系啊， 诶，其实有香港有，不过 我 哋几个咯， 我哋今时今日先有 几个咯， 先有话第一个 A V 女优咋，香港女 都仲系假嘅， 仲要系未必系真啦，我唔知道真定假啦， 我哋做咗先讲啦。 唉， 你哋咧做几多年啊？ 咪咯，所以我哋话真系，我哋唔知道我哋嘅文化又话，我哋系咩中西共融啊，又话咩我哋几前卫啊咁啦样。但暗地里我哋好啦保守嘅，其实 系啦，我哋嘅女仔嘅接受纹身程度咧就依种啦，大家见到佢手腕啦， 已经好破格噶啦，已经好坏噶啦。 我哋要问，即系你点睇依一种咁 轻 描淡写，即系有时嘅少少地嗰啲咧，即系我都要试，但系我试少少啫，因为都碍于我又要见工人。 唔系女仔都得睇嘅，可能睇下呢个系咪字嚟噶？ 佢系脉搏啊， 佢个 心跳嘅脉搏啊， 咁、哦、可能佢自己心跳咧，咁可能有啲嘢。 因为我哋唔知道，迟啲可能专题讲咧，纹身里边有纹青嘅界别，开始有啲 纹青 系嘅纹身， 纹身系。 虽然你都系一个纹青啦，即系纹身青年， 我纹西啦， 纹身嘅青年 系 啦，即系但系嗰个纹系即系。哇！將絲啊，或者係一啲更加有文青元素嘅symbol 掛喺身上面， 係啦，因為嗰其實件事係有衝突噶嘛，即係紋身其實唔從來象徵或者佢嘅固有嘅傳統， 將件事草食化咗啊！我覺得 係嘛， 係咪？ 即係紋身係比較勁嘅猛料嘅，但係武派嘅就变咗文派啦，而家有一种 又未必去到武派嘅，但系将件事温柔咗咯。 因为纹身最初系战士或者一个族里面最强嘅人、地位高嘅人，佢唔系普及噶嘛，佢唔应该系每个人都有噶嘛。 系啊， 系咯， 系你而家讲紧非洲嘅，其实佢哋一变咗战士，男仔一变咗战士， 成年咗 系成年就要纹晒成身，我就系一个战士，我勇敢。 越多纹身代表你战绩 越 劲 嘅， 系啊， 系啦， 系赚取翻嚟。 呢条女几靓 ，respect 嚟嘅个纹身几靓，系冇错。 OK OK， 心跳，呢个纹身都几好啊。 我睇咗另外一样嘢添，即系佢穿环嗰度。 穿环系啦。 咁大家有兴趣，佢都会睇下自杀少女嘅。 我哋每一集都会系咁睇嘅。好啦，喂，我哋上一集讲到咩啊？ 讲到 你喺呢个 民生， 终于过完一年， 国际文化 系啦，你认识咗好多唔同中日又好，或者系唔同嘅。你聞完之後，好啦，你認識咗即係派別啊，或者係嘅時候，你去諗你嘅圖案啊，或者係嗰啲，即係頭先見咗好多大師啊，好多大師。咁你其實你個目標都係想成為一個紋身大師啊嘛，係咪？ 我唔係，其實我個 冇咁偉大 目標，仲可悲嘅，其實 係咪啊？ 其實係畫到我想畫嘅嘢就夠噶啦，就好滿足，我人生已經無悔噶啦。 啊， 係啊，咁。我就可以讲翻我想画嘅系咩咧？咁其实我哋可以睇翻头先， 睇咗一张，不如睇咗一张啊，好唔 好啊？嗱，其实阿 Bob 咧， 系 Bob 咧，系阿 Bob 啦，因为佢两个风格好似，我成日捞乱，呢个系 Bob 嚟嘅。咁咧，佢都用好多传统嘅元素啊。我都睇过佢一啲嘅访问啦。咁佢都好受木刻影响噶。咁木刻系边个咧？咁就咁讲咧，大家未必知嘅。嗰首歌都系唱佢嘅，但系你知唔知真正最叻嗰、那个系啊？ 木刻系一个日本女嘅作家，系咪？ 唔系、哦，我净系识木刻系首歌嚟噶嘛。 系啦， 薛凯琪 嗰首。 唔系，木刻个名点样嚟？木刻就系一个Art Nouveau 年代好有名画海报嘅人嚟嘅，一个 poster art 嚟嘅。咁、就系佢 influence 咗好多，同埋喺一啲 illustration 上面好靓嘅。画你 哦，哇！呢只风格， 呢个就系木刻， 系我成日见到啊。 系 啦，呢 个系咪塔罗牌风格？ 都系，佢都系画 有少少 系咯。 呢位先生就叫木刻啦， 有少少五星物语咁上下嘅。 啊， 有 不思游戏，不思游戏 系啦。咁呢 八变小樱咩？ 佢最犀利嘅就系佢融入咗一啲 graphic design 嘅元素啦。你见到，同埋佢构图全部都系好靓，即系佢全 古典风 系啊，全部都系一个 flow 啦，都系讲紧嗰条线啦。呢、這个佢不断咁玩紧一条女性嘅优美嘅曲线，即系未当年呢啲当然已经好裸露噶啦，就等于自杀少女噶啦。当年呢啲咁已经系运用紧嗰个曲线，点样同自然植物嘅美态啊连埋一齐啊？讲紧个构图上边，咁纹身构图就当然同一样系咁讲究啊，就讲紧点样个平衡先靓啊？呢条线。点样去引导紧个观众个眼啊？咁样嚟，咁用木刻讲就更加有说服力，因为佢系做好多歌剧嘅 poster 嘅 art 嘅，除咗大家众所周知嘅成名塔罗牌之外，系啊， 即系真系佢、真系佢画嘅，真系佢点？ 系啊 ，OK， 系啊，咁佢都同埋黑白呢啲符号空间嘅应用咯，同埋好多自然嘅草木嘅美态啊，佢都捕捉得好好，同埋个思路嘅，即系个剪影啊， 即系佢一个几百年前嘅人， 几百年前啊， 佢有冇咁老啊？即系我 一百就实有 一百，按百零二百啦，同埋呢 一百六零年 系啦，一百六零年啦， 哇！嗰阵时已经画到呢啲啊，我真系好劲喎，呢条 系啊，咁其实佢就用咗好多。呢啲嘅元素擺喺紋身度咯，咁佢就黑暗化咗啦。但其實、其實都不外乎佢嗰、那個好有 flow 嘅設計，佢啲白位邊啲位留白，因為你紋身留白係最重要，因為你最白嘅白色已經係人個膚色容許你嘅白色啦。 嗯， 咁佢你去睇翻，佢呢個 flow 可能同呢啲 flow 即係呢都係玩緊呢個圓形喎，原來，但係佢用咗一個手。嚟形成咗嗰個圓形喎，咁留白嗰啲位，佢係用咗隻手個嚟代替嗰個畫框，跟住又係顯出一個自然動物嘅美態。雖然你覺得係黑暗咗啦，可能，但我都覺得好靚， 都係 S 型啦。我 覺得係需要玩緊呢啲線， 自己去睇書，因為其實 係啊， 一類嘅即 係我講學問構圖啦， 呢啲學問其實又唔會有專科去。 最接近系 graphic design， 教你其实冇人 接近就系 graphic design， 其实冇人教你，好多时系要你自己去睇通嗰样嘢，再做到出嚟。 系啊，所以我追求嘅就系呢个 point，就算我而家个技术未够，我供给俾你嘅我设计都要系起码系10倍以上咯。我自己个自己个 mindset 就系、是、我起码要 收你钱十倍以上的构图，我起码要做到出嚟先， 而唔系强子纹身， 唔系，可能强子想做其他嘢嘅。头先我哋唔了解佢啫。 头先木刻嗰个风格咧，其实系一个我好中意，类似我以前睇嘅一套动画 啊， 叫做《罗德岛战记》啊，就系呢个好经典，而家都仲系用紧呢一种风格嘅，有好多动画都系。 系，影响太深远。 系影响太深远，因为我一睇，咦，好似。 嗱，我哋睇呢张，睇呢张， 系啦，就系罗德岛战，唔系， 呢个系X-Men 里边嘅灵鸟博士， 都系啱。 你见到符号上面，其实即 系 Jean Grey， 系啊，X-Men 嘅 logo 啊嗰啲， 佢好多文化都系受佢影响。 同佢啊， 佢真 系 好， 呢个系 Rogue 啊， 系啊，罗刹。即系 雪公主， 当然呢一种又特别多，就系迪士尼嗰啲元素。头先我见到嗰啲自杀少女嗰度，佢哋都即系 都系文化上文化啦。 嗱，呢个呢一张啦，其实当一个美学咧，即系再同其他不断随时代系啦 撞 嘅 时候咧，就可以有更多 mix 嘅出嚟。OK， 呢个系宫崎骏里边嘅风之谷啦。 风之谷啊， 系咯。咁阿虎系咪望咗之后有兴趣问啊？ 哈尔， 我真系未 就未到。 你话我就算，你话我就算见到一张好靓好靓嘅画咧，我都唔觉得要纹喺自己个身度。 嗯， 暂时 都系啲缺意嘅嘢。 即好似我头先咁讲啦，你话如果喂，我可以好似子龙咁啊。这个 要爆气先， 系呢个战斗，呢个战纹。 咁你都系介，你即系其实都系介意人哋见到你嘅纹身啫，即系你担心你嘅纹身会影响咗你嘅日常生活。 对外 咁唔应该咩？其实即系所有嘢我自己可以控制嘅。咁好老实，喂，我银包里边啲嘢我自己控制噶嘛。咁我都好介意话，喂，啲钱会唔会咬鸠我手指咧？即系如果原来控制唔到里边啲嘢嘅，咁始终一个控制唔到嘅嘢，我会系觉得需要特别去谨慎咯，做嘅嘢就。 但纹身人有时就嗰个思想 系 啦，就 系 我控制我嘅身体去到呢个点，就 系 我可以用佢嚟做画布， 系 或者纹上咗我本来天生无，但系我而家有嘅嘢。 所以观点与角度嘅咋，真系讲紧。你有啲人，所以点解有啲人系唔纹咪唔纹咯？咁有啲人系想。 所以我同我师兄都讲啦，你加咗一个就变强咗噶啦嘛。最近我哋又会倾，咦，又变强咗啦？我哋 变强嘅意思系 就加咗新纹身。 啊！ 哦，即系加咗自己嘅身上面， 整咗新图啦，系啊， 都系啊，好似我拍Louis 张继聪咪，即系又系一只手开始越，即系其实有影响嘅。讲真，作为演员，咁你好多角色，喂，嗰个角色冇嘅时候，咁点啫？即系Angelina 祖莉啊，佢其实都好多噶嘛，好劲噶嘛。 化妆可唔可以遮到噶？其实 可以，当然可以啦， 梗系要靠化妆啦。 系咯，唔系，其实好多明星都好犀利噶，化妆 Johnny Depp 咧，系都好闷噶。 Game of Thrones 嗰个阿 Cersei 啊 ，Cersei 系啦，女王啊，女暴君啊，其实佢有一即系如果有睇嘅人就知道前几季咧，佢有一场裸体嘅。游街示众 系冇错， 咁佢大家质疑就喂，点解你用替身啊？咁样系咪咩？咁但系个问题即系因为佢本身就系佢系做啲咩？佢做过曾经做过呢个未来战士电视剧版嘅电视 Sarah Connor 系啦，佢做过。咁其实佢都系好比较。嗰一 種味， 係啦。咁佢有好多紋身，咁但係喂，佢真係遮住，可能其實都你見到一 大啦。 咁佢寧願 cut 頭換一個替身演員咁樣。 Game of Thrones 有出紋身，一啲舊紋身佢會出嘅。佢真係做功課做得好夠，因為有啲維京年代嘅紋身，你講緊個維京年代嗰啲已經係講緊中古年代好遙遠嘅啦。你係講緊北歐嘅紋身設計，嗰啲就真係紋身文化啦。你已經追溯到人類始源。 佢去揾之後，跟住 fans 狂熱起嚟，又將佢幾個家族啦，即係權力遊戲咁樣，冰與火之歌幾個家族，狼啊、鹿啊、龍啊，跟住你上網一陣 search 遊嘅一堆咧，即係狂熱者，我要支持狼族，我要支持狼家嘅時候 ，Winter is coming， 係紋翻個大阿 Wolf 啊！ 即系嗰个就系话，诶、你有时，诶、哎，我控制我惊，但系有时嗰、那个有呢、這个系你觉得咩嘛？但系有时狂热喜欢到嗰个地步咧， 系个信念已经 呢件事太喜欢啦， 俾咗个图， 系啊， 系要纹身先表达到你嗰个信念，我明白佢个。 企出嚟，我俾你知道，我就系中意 Game of Thrones 里边狼家， 系啊。 所以好多， Stock. 所以好多咪有啲佛啊嗰啲就系话，喂，其实我系信晒嗰样嘢啦。咁、我觉得我唔冇一啲影像喺度， 未揾到。 系啦，我冇一啲影像喺度，其实 佛表嘅我自己经验就系警戒自己多咯，警惕自己多咯。你即系一啲佛教人士 或者系系啦， 通常都系系啊。 即系有一个咧，我觉得我暂时都见到咧，即系嗰个我唔知同原创或者系即系佛。即系流行咗呢十年啦，流行佛牌啊，香港流行咗佛牌啊呢样嘢，即系佢未必系同降头啊咩嗰啲嘅，不过其实都依一啲玄学上边嘅咧就类近啦。好啦，有啲人咧就除咗戴佛牌都唔够，佢纹埋嘅佛印，系啦，即系将个金印啊，我唔知系咪应该咁讲啦，但我见到真系喂嗰一行太紧嘅经啊，或者嗰、那个佢真系纹咗喺度， 字嚟 噶嘛，即系。嗰種真係宗教咗啦，將宗教 決意咯，佢要表達個決心， 因為佢覺得 就決 要桃花或者要橫財嘅時候，我就要到咁樣，我就要去到， 所以先要鲤鱼都係 招財， 都係係啦，都係錢銀有關。 係咁有冇一啲話，譬如頭先所講啦，一啲佛印啊嗰啲咧，係咪會有啲紋身師啊，係專做呢啲？因為其實如果好撚發嘅。好鬼发噶，系咪先？ 直接讲啦， 系咯。因为如果你，话喂，我系一个化妆师，或者我系一个美容师，我整完你个样之后咧，我执完你个样之后，你会发啲嘅。哇，我谂佢发到猪头啊！ 即系有第一集问佢话，喂，其实纹身师咧搵唔搵到食？呢种其实纹身师真系又 你有啲兼职嘅话，系可以真系好犀利嘅。即系你话喂 sell 到啊，真系好唔低啦。 即系你话喂，原来嗰个纹身师，我传俾你，喂，原来纹身师啊，我纹身师啊，纹咗我啲佛印之后，哇，我打赢单官司啊咁样，哇，咁真系个老板 当然会有啦呢啲， 跟住醒利是俾你嗰啲， 但系唔系我想做嘅嘢嘛。 OK， 明白。 你咪迷信噶？你有冇觉得即系有时哇，唉，大镬啦，纹咗呢个真系唔老礼啦，真系会唔会咁？ 老礼咗咯，我觉得。 你觉得老礼咗 嘅？系啦，有人对即系老一辈对你会有礼咗嘅。即系我试过叫石油气啊，师傅咧、 啊， 原本啊粗声粗气，唉得啦，嚟啦，咁嗰时热啊嘛， 啊 又未去到一咁肥，咁屋企唔着衫嘅，咁嚟到一上到嚟，诶、哎、对唔住李生，李生，咁石油气摆边啊，李生， 系 啊 ，OK OK， 但系直成喺电话度两个， 哦， 咁就系啦， 系咯。同埋， 哇！我都冇你咁多啲仆街啦。 系啊， 佢冇啊。 唔系从即系唔系讲紧黑社会或者系啲乜嘢，系个 respect 啊。即系我已经表达到我经历过呢个痛，呢个符号先会喺度噶嘛。呢个符号先会喺度。 叫我烙印战士。 个 respect 就嚟自你个人 恭敬你啦， 好本即系好动物性嘅就 系、 是，你经历过呢个痛，你先有呢个痕迹喺你个身度噶嘛，系咯，就嚟自系咯，我觉得你要讲 咁呢个唔系一个纹身嘅价值咯，我就系嗰阵时想话纹身佢系一个同痛楚系有关联， 系啊， 噶嘛，即系当然就系因为传统佢由战士或者乜嘢佢经历嘅件事，好啦，但系如果当纹身发展到系冇痛嘅时候。 嗯，系咁 我就唔做 了， 你就唔做啦， 系冇乜意思。 你真系好衰啊，系要整痛人。 咁系包含一个过程， 但系佢系佢痛，佢自己，我要我自己痛，痛过我先觉得我嗰啲嘢 长大咗值得， 有价值存在。 系啊， 即系纹身应该其实就算而家啱啱都有啊，我见到韩国已经有啲机咧，即系嘟咁样，跟住就或者激光，其实激光系咪都可以做到纹身啊？ 激光纹身， 即系嘟嘟嘟嘟。我喺呢个银河战队呢套戏嗰度睇过呢 我唔排除有啲可能性咯，但我 即系日后即系激光，其实冇理由可以， 冇理由唔得嘅，唔得 嘅，其实可以嘅，但系个难度个渗透力喺边度停先？个渗透力咁高嘅时候，应该射穿咗你个身噶咯。 哦，咁仲要等科技啦。 系啊，点解用针咧？因为可以控制个心 跳。哦，唔系有噶啦，其实咧有一只叫做 H2O 嘅 laser 咧，佢就唔係用嚟紋身嘅。佢譬如咧係有啲凹凸洞啊，即係唔係好難整噶嘛。佢如果要磨皮，要磨皮啊嘛。但係佢嗰只咧係佢調校咗個深淺，即係一射咧佢會溶咗少少皮膚，但係好微細嘅，好微細。佢溶咗少少，溶咗少少，咁佢就會喺皮膚上面打咗好多窿，好幼細嘅窿。咁你令到佢自身咧，佢 修復嗰陣時， 修復嘅時候咧就令拉扯翻佢個凹凸洞咧就會拉扯翻。咁你做咗幾次咧會滑翻曬嘅。 誒 ，Albert， 你而家係咪？自入式嘅廣告，我哋 並不是我哋 客户係咪？ 我哋冇客户， 誒冇㗎，原來 冇㗎，冇冇收錢真係衰啦。咁但係呢一個係一個幾新嘅科技，可以講即 係研究下啦，紋身吹 係啦，都係同皮膚有關㗎嘛，所有嘢係啦。咁我會講少少呢啲，因為我知啫，純粹係啦。 啊， 做乜嘢？ 你想睇咩？ 我想睇咩？冇，我真係啱講到。 下一節翻嚟 美容啦，美容啦，美容係啦。 佢我俾咗信号啦， 冇错，我哋 下一次再倾啦，不如。